22天。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赛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大家好，我是钢架雪车运动员耿文强，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您知道钢架雪车项目对场地有哪些要求吗？钢架雪车项目对场地的要求极为严格。钢架雪车项目的场地长约1200米，直1800米的冰道，该冰道有的是人造冰，有的是天然冰制作。冰温对运动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冰温过低，滑行冰面较为坚硬，滑行速度就会变得很快。钢架雪车运动员需要有较好的爆发力，完成出发后需要特别集中注意力，稍有不慎就会容易犯错，对运动员的心理、注意力、反应都是一个挑战，还要有一颗勇于挑战、热爱刺激的心。作为中国钢架雪车第一人，这个项目在国内发展阶段有什么困难？在之前，我们国家很少有人了解这个项目，我们当时只能边训练边积累经验。另外，当时我们国家赛道和冰屋还没有建成，每年我们都需要去国外租用冰屋和赛道进行训练。目前我们国家的钢架雪车在稳步发展，但与世界优秀国家之间仍存在差距。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需要抓紧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刻也不能停地去努力追赶并超越其他国家的优秀选手。目前赛事主要有世锦赛、世界杯、洲际杯。今天的知识点您记住了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次感谢钢架雪车运动员耿文强。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12点、下午4点以及晚上的8点，利用2-3分钟的时间敲黑板、画重点，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5枚金台。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